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天气以晴为主，预计呢最高气温在12度，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夜间呢，辐射降温比较明显，最低气温仅2度，早晚出行要做好保暖的措施。未来三天的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呢逐渐的回升了。那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来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说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李松律师。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今天呢李律师还特别啊带来了这个福利啊哈，就是李松律师自己写的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里边呢都是房地产纠纷的一些典型事例哈，对于大家呢很有指导意义。那么如果大家呢想要这个要这本书的话，你可以表达一下意愿啊，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呢说一下要书，然后写上您的电话号码，一定要注意写上您的电话号码，我们有关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系的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了。另外呢，今天的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如果您有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也就是说您家里的这个房子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哈，买卖方面啊，租赁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呢通过微信兵公众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啊，依然是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好，那一会儿呢我跟这个李律师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二手房买卖纠纷的一些案例哈。那么在说这个案例之前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的近期关于楼市方面的法律问题。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咱们先说一个听众问的问题吧，然后再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议员说了，说请问老人把房子给了有精神病的人名下后，还能办理过户吗？说什么情况下能够办理过户或其他的手续？ 啊，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 啊，是可以的。就是那个老人呢，比如说把这个房产给了。比如说有精神上有精神有残疾的，比如说子女啊、亲属都可以。 嗯、 你要过户的话呢，你可以走赠与，是吧？ 走赠与， 哎，走买卖，都可以啊。 嗯， 因为是这样，这个对于这种精神上有残疾的这种亲属呢，是，你不能不把你不能，比如说立遗嘱的时候，你不能把财产都留给其他的子女，你要必须给留这种。精神上有残疾的 这是有规定的， 哎，你必须要留给他一部分 哦。 但是你说你都给他没有限制、 嗯、 但是你不能不给他， 嗯， 哎，所以你给他 都给他了，都给他呢，然后呢以后牵扯到一个办理过户这样的问题，那会有障碍吗？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 实际上 正常的这种能力， 实际上是这样，他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呢都是应该由他的法定监护人来行使这一块、 嗯、 你得首先到这个居委会来做一个指定监护， 嗯， 比如说，嗯，比如说吧，你把这个房子要赠给你的闺女，可能你的老伴儿，比如说你老伴儿，就指定你的老伴儿为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 嗯， 这样的话，他的一些行为，比如说签买卖合同啊，或者是赠与合同啊，由他的监护人来代他进行签署，因为他精神上有残疾嘛。 嗯，那假如是这样，比如说父母呢都去世了、 嗯， 然后他的遗产都给这有精神残疾的人了， 嗯， 而精神残疾的人他就一个人， 嗯、 又没结婚。又没有其他的这种兄弟姐妹、 哦、 然后这个怎么办？谁来监护他呢？ 这个一般的话，如果没有这个其他的这种亲属的话呢、 嗯、 比如说可能就主要就是他的这个居委会、 哦、 啊，居委会当地这个街道居委会、 嗯、 那么作为他的这个监护人、 嗯、 啊，或者是如果这个精神病人有单位的话，比如有工作单位， 或者他的亲戚朋友呢， 亲朋友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亲戚朋友，比如说他有姑啊有叔啊，这姑啊叔啊都不是我们法律上的近亲属、 哦、 我们法律上近亲属不包括姑和叔 的、 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些都属于近亲属、 嗯、 哎，这些都是这个监护人的法定范围、 嗯、 但是姑啊叔啊这属于不属于近亲属，这属于一般的亲属、 嗯、 我们法律以外的一般的亲属，这个呢如果愿意做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也可以、 嗯、 那么你比如说他的姑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配偶，他的姑姑主动提出来说我做孩子的监护人吧，那么你就到这个居委会，让居委会指定你做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 嗯， 哎， 或者说像这样的父母哈，有一个这样的孩子，确实也挺不幸的。当然，如果万一比如父母要走之前，还是要留下一些这个遗嘱哈，就给他指定一个监护人，嗯、这样以后就好办了。 对，主持人说到这个问题呢、 嗯， 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机构， 嗯， 这个机构呢，他们就是专门就是一个就是孩子有残疾精神残疾的那么一个机构， 嗯， 那么当时呢我还去了做了一个当时关于房产知识的一个讲座，当时啊、 嗯、 讲完了以后父母都不约而同的都在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 嗯、 万一我百年以后 对 这个房子我是能留下这个房子的， 对对对， 怎么能解决我孩子的这些一系列的比如说生活呀居住啊养老啊，都得考虑这个问题。 是的， 实际上并不是以房养他们的老，是以这个房怎么来养这些孩子的老， 是 不是？哎， 嗯， 问了这些问题， 所以要提前想， 哎，都在问这些问题。实际上、 嗯， 这个问题呢，可能牵涉的面比较广、 嗯、 啊，在这里咱们不做过多的这种解释了、 嗯、 啊。但是呢，就是说，有这种家庭啊，家庭当中有这种智力残疾的这种孩子，确确实实父母是非常操心的， 嗯， 而且他们考虑更多的并不是自己。而是孩子， 是的， 哎、 嗯，所以刚才您说一定要有一个监护人，这个很重要啊。 嗯，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安居快讯。第一条说，限购新政以后啊，房屋买卖纠纷160件，比如说定金、违约金如何给付啊？那随着北京市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的加强，由此产生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啊，这样的案件也是不断的增加了。那今天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开发布数据显示，说2017年3月17号出台的调控政策以后啊，至今丰台法院呢共受理了房屋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1027件，其中呢涉及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有160多件啊。嗯，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就是、 啊、 就谁也没有想到，比如说限购之前、 嗯、对 双方签了一个买卖合同，定金也交了， 嗯，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限购出来了，提高了首付的比例， 是的， 买方也付不了那么多钱， 嗯嗯， 按原有的计划呢贷款又贷不了那么多，那么可能就牵扯到合同解除， 嗯， 这种情况下呢，原则上双方都不担责任， 是 交的定金应该 是国家政策嘛。 哎，当时签合同 的时 候国家政策没出来， 嗯， 啊，但是有的一些情况呢是什么呢？是政策出来了。比如说中介给他做了一个承诺，我能给你办下来的贷款，咱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能给你贷下来，这种可能买方就有法律责任了。 嗯嗯。 哎，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是贷款，如果是新政之前签的合同，那么新政出台后，由于不是买受人的原因，是国家政策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我觉得交的定金啊，交的中介费啊，我觉得都可以来要回来。 嗯嗯。 啊，但是有一些情况呢，他本身呢，他不受新政的影响。本来他那个首付比例就很高了，但是买方因为房价，因为新政一出来，这个房价擦了嘛，买方说受新政影响啊，这个贷不下款来了，或者什么原因了，这就站不住脚，因为你的首付比例就很高，贷的本身就不多，实际上你是没有受到新政影响的，所以也不要拿着新政打幌子， 嗯， 要看具体的情况。 是的，嗯。另外呢，我上次跟一个律师聊天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观点弄得我也有点云里雾里啊。 啊、 嗯，他说像比如说国家政策出台了、 嗯， 但是这个政策出台影响买卖，在法律条文里是没有的。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以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合同不能够履行了，说还不行，就说呢，然后再绕一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还要再去。 不是，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啊，它法理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 我们要一个叫情势变更原则。 哦，情势 变更 哦， 啊，什么叫情势变更啊？也就是说，当时订合同的时候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对对。 哎，但是由于客观因素，可能是、 嗯、 这个国家的原因啊，或者是可能 天灾人祸， 哎， 或者 可能也可能是市场的原因、 嗯，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种变化。 嗯。 导这种原因而导致的。这个出现的话呢，我觉得也是一种免责的一种条款，这一块啊，情势变更嘛、 嗯、 啊。 好的，那这个大家反正也一定要注意这事儿啊、 嗯、 这都谁都在所难免、 嗯、 也不是我们个人的原因啊、 嗯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揭秘虚假婚姻地下交易，中介机构呢提供了全套的服务。近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民政部等31个部门啊签署的一个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的一个合作备忘录、 嗯、 这个公布了啊。这个备忘录提出说，对于婚姻登记当中的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开展联合的惩戒。 是这种，我觉得现在这个所谓的这种假离婚呐、啊、假结婚的这种情况，我觉得特别多。 是 有不同的目的，有为了买房的，有为了拆迁的， 嗯， 等等各种因素都有。 所以呢，说到这个假离婚呢，好多都是跟房子有关。 嗯、对。 是吧？ 啊，拆迁也是啊。有的说结了婚以后就能多了一个安置人口， 嗯，嗯 多了几十平米的这种购房指标， 嗯， 啊，突然就找了一个人，可弄了个假结婚证。砰！哎，一下骗取了国家几十平米的一套回迁房。 对，你像原来还有说为了户口哈、 啊， 比如假结婚啊、假离婚啊等等的。 嗯。 现在呢，好像就是为这个房子是比较多一些、 嗯、 啊，所以在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嗯。 好，另外咱们看第三条，说三种情况孙辈啊可以获得继承权。在很多老人看来，说自古家产呢都是一辈一辈的往下传的，给孙辈呢也是理所当然。殊不知呢，由于我国的这个继承法没有把孙子女还有外孙子女列为法定的继承人，一般情况下呢，孙子女还有外孙子女呢不能够直接继承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遗产，所以呢要想把遗产留给孙辈还需要提前进行安排，是这样吗？法律上 实际上他这个说的这个话啊、 嗯、 前半句有一句话说的不太严谨， 嗯嗯 啊，我国继承法没有把孙子女、外孙子女列为法定继承人，这个说的是不对的。 哦， 继承人当中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有第二顺序的继承人。 嗯， 父母、子女，这配偶，这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嗯， 孙子女、外孙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这是第二顺序的继承人。 哦，也是继承人。 所以按照这个规定，他也是法定继承人。 对， 只是说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只要有一个，就轮不到第二顺序的继承人。 嗯、 这么来说。 嗯， 所以他后边这句话。那么应该是对的，如果他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子女，也就是孙子女、外孙子女的他的父母在的话，确实轮不到他进行继承。 嗯， 但如果他的父母如果不在的话呢，他可以依据代位继承，按第一顺序的继承人来进行继承。 哦、 什么叫代位啊、 嗯、 就顶替我的父母来进行继承、 嗯、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嗯、作为老人来讲就隔开了他的爸爸妈妈，他就想把这个遗产给他的孙子辈儿的，那这个就是一定要在他的遗嘱或者在哪些方面有一些一个特殊的一个、 啊、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立遗嘱、 啊、 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因为立遗嘱并不是一定要留给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嗯， 甚至留给外人都可以，邻居都可以， 嗯， 是吧？ 这个都可以留给朋友也可以。 嗯， 所以立遗嘱受遗嘱人，那么并不一定非得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也未必是近亲属。 嗯， 可以是近亲属以外， 但他一定要特别的强调哈。他的遗嘱当中一定要写好， 这个房子比如说这些财产要留给谁， 对， 比如说要留给邻居谁谁谁，或者留给自己的战友谁谁谁， 嗯， 你要写清楚， 嗯， 立遗嘱是可以的， 嗯 啊，当然你要生前处分那是最好，你生前处分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买卖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赠与的方式直接把相应的房产就直接过户给受赠人了， 嗯，所以一定要提前安排啊，如果有这些想法的一定要提前安排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房屋租金的起纠纷狱中调解续友情。马某与杨某啊原来是朋友，2015年11月双方签订了一份的就是租房协议，约定的由杨某来承租马某一套门面房，约定了租期、租金以及支付的方式。那么杨某呢承租此房以后呢经营赌场，2016年的11月份呢因为开设赌场呢为公安机关的查获，后来在监狱里呢服刑至今。但是杨某此后呢并未告知马某解除该房的这个租赁合同，因杨某未支付后期的房屋租金啊及返还房屋，致使马某就诉讲法院了。 啊，这个事儿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也就是说，杨某当时租了这个房子呢，他是为了赌博租这个房子， 嗯， 后来被抓进去了。抓进去以后呢，他也没有通知马某，这个房子可能一直闲置着。现在王某呢，现在马某呢，就诉到法院了，说我不管你住不住，反正你没通知我。 对对， 这房子呢，我就给你要租金。 嗯， 实际上这个呢，应该是给的这个租金， 嗯， 应该是给的，就是说。 甭管你住不住，你都应该给 你 租 和不住那是你的事儿， 对 对， 对 不对？但是我们在租赁合同期之内呢，所以你就有义务给我交房租。当然，如果比如说杨某按照合同的规定，比如说按照合同规定，他提前解租、提前解约，我要支付给出租人一个月的房租。 嗯， 他呢，这种情况下呢，他是可以解除合同的， 嗯， 但他一定要书面通知马某。 嗯， 你要告诉他，就是说我有种种原因，我现在不租了。按照我们合同约定，如果我提前解除合同的话，我要支付你一个月的房租。 嗯， 那么我现在通知你解除合同，我来支付房租。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解除这个合同的。 嗯， 也就是说，你合同当中约定了解除条件，你按这个解除条件来进行行使，就可以解除这个合同。 嗯， 如果没有约定，那你就不能解除这个。 是的，所以呢，杨某呢租了人家马某的房子啊，他开赌场就进去了啊， 嗯， 然后他也没有跟马某说， 对， 然后也可能没有给租金，所以呢，人家马某呢就给他诉讼到法院了。当然，最后可能是以友情这样的进行调解的啊。 是，但是这个马某也得注意啊，如果你是明知他是用于赌博而出租这个房子的话，那你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非你不知道哈， 啊，哎，他。这个案子，这个里边他没说，知道 没说， 不知道 没说，对对对。 那么我们只能推论他不知道。 所以通过这个事，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特别对， 嗯， 就是这个房子哈，啊，要租出去的，租给什么人？如果你不需要，你没有是这个让中介来做，你自己去租房的话， 嗯， 你一定要把对方的身份啊， 嗯， 等等的一些事情弄清楚了， 嗯， 别到时候他租你的房子以后干其他的坏事，最后你沾包，这就麻烦了。 对， 啊， 在这个案里的马某应该是不知道， 应该是。 假如说他是明知这个。是对方开赌场， 嗯， 来把这个房子提供给杨某来进行赌博的话，那么有可能把他作为一个共犯来共同处理，还有可能主观上不知道， 嗯， 那么所以没有追究他的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 嗯。 但是呢，这个案例呢也很好的提醒了我们这个出租人， 对， 一定要对自己出租的房子要了解租户到底干什么用。 嗯， 如果他进行这种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那么如果你是对这个情况是知道的，你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嗯。但是有一点啊，现在很多人出租呢，都是把这个房子呢给挂到中介，然后中介呢， 嗯， 来处理这些事情啊， 嗯嗯。 如果以中介的名义租给了他这个违法乱纪的一些人， 嗯， 那出了事儿的话，那我作为房主，我也会沾包吗？ 我觉得分两种情况， 嗯， 一个是呢，中介只是提供一个居间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租户，还是出租人对承租人。他俩之间发生这种租赁关系， 嗯 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个租户的用途。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直接租给中介， 对， 我就不管了， 我就不管了， 你至于你中介愿意租给谁租给谁，我就不管了。这种情况下呢， 嗯， 我觉得出租人的这个责任要 一定要找一好的中介， 因为我对的是中介，我的租户就是中介， 对对对， 所以他租给谁呢，和我就没有合同关系了。 嗯 哎，所以这要分两种情况。 嗯， 第一种情况呢，出租人的责任要重一些， 对 啊。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找这个中介一定要靠谱一些。 对，但是你也一定要在合同里约定清楚，比如说别也得防止中介他做一些比较损害你利益的行为， 嗯， 比如说他群租了， 嗯， 打隔断了，你不要限制他，比如说人数， 对对对对， 本来一个三居室，他一下让你住二十个人， 嗯， 是吧？你都得限制他。 对，就是在这个协议当中，或者加一些附加协议， 就是房子给你毁了呀。 对，你的房子对他有什么要求哈？你都应该写上啊。当然，现在这种群租的现象，国家打击的力度也非常大哈。 嗯。 但是呢，还是咱们要写的清楚一些为好啊。 对对对。 好，那咱们再看下面一条，说业主呢拿不到房产证，那法官呢帮忙解纠纷啊。2017年的年底，一个小区呢600多名的业主呢，因为向某房地产公司购买了商品房，收房之后呢，多年不能够正常的取得房屋的房产证啊，苦恼不已，多次呢通过多种渠道向有关部门的进行反映也无果，于是呢向法院就开始起诉了啊。最后呢反而是纠纷成功了啊，不给他们这个调解成功了哈。那说到这个房产证啊，那一般的情况下是买完房子以后多长时间能够拿到？ 一般交房后不超过两年。 对，好像是两年的时间 啊。但是啊，这个案例当中啊，你得看情况。 嗯嗯嗯， 并不是说你买了开发商的房子，到时候诉到法院，这个开发商没给你办房产证，法院都能够给你判过户的。 哦， 不是这么来理解啊。有很，因为我前期也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当事人，他们不了解不理解，说诉到法院以后，开发商没有给房产证，没有好几年了不给办房产证，把开发商诉到法院，结果呢法院给驳回了。 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要分几种情况。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开发商他手续不全， 对， 比如说 他 没有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就这个楼啊，没有竣工验收，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可能给你判决办房产证，他都没有竣工验收，你只有竣工验收合格了才具备办房产证，开发商才能办这个房子的初始登记。 但是这个责任在开发商是吧？ 他有责任，不代表法院能给你判过户。 对， 这是两回事， 因为他根本办不下来房产证， 他手续不全，不具备办过户的条件。 对， 啊，你这种没有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那么这个房子这个楼没有竣工验收，他怎么给你法院怎么给你判决开发商给你办过户啊？他判不了。还有的更直接点，预售证都没有更办不了，手续不全也办不了。这种情况下你即便诉到法院，你可以要违约金或者要求他给你支付赔偿金，但是你要求办过户过不了。 其实您说这个真的是提醒我了，往往很多的这个项目啊，一些小区的项目，一些开发商啊，他不给这个业主办这个房产证哈，很多都是有缘由的， 很多原因。 如果你两年之内还没办下来就悬了，他肯定这个开发商这个项目可能就有问题。所以这个你即便是诉讼到法院呀，最后的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他本身开发商就办不了这个房产证，那你怎么能够判给你能得到房产证呢？ 对，这种案子的话大家怎么来理解？哪种情况下诉到法院可以给判法院判决办理房产证，哪种情况下不能判？我觉得如果是开发商以外的原因，比如说竣工验收合格不了，就是并不是开发商不给你去办，这种情况手续不全的情况下你是办不了，法院是不能给你判决办这个房产证的。 是的， 但有的情况下他能给你办，但是开发商不给你去办。 对， 比如说啊， 这是开发商的问题。 咱们一般交房的时候，咱们可能就要把契税啊这些办房产证的这些钱都交给开发商。开发商拿着钱他揣起来他干别的去了，到能办证的时候他不交这个钱，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诉，要求法院判决开发商给你办证。因为什么呢？手续都是全的，就是开发商不交费用不给办证。这种情况你诉法院就得判开发商给你过户。因为你开发商你不交钱嘛，你不交钱你把拿着大家的这个契税不交，当然那是你开发商的原因。 那根据这个事儿，咱们也是延伸一下啊，假如现在确实有很多的项目啊，就是他的房产证啊就特别的给你那个，就是总是办不下来给你拖着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业主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是这样，还是看情况。如果不具备办证的条件，那么你可以要违约金。你们合同当中约定了这个交房的日期，过户的日期。如果房产证办不下来，你就按合同给他要违约金来。主张违约金的时候呢，大家别一次性要完，这里边有技巧。你呢就给他要违约金，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直至房产证办下来为止。这违约金是不确定性的。那么法院的判决的时候，根据你这个诉求就可以判到，比如说从2017年1月1日，那么开始向你支付违约金，比如说每天是180块钱，直至开发商给你办完房产证为止。 对， 哎，这样的话，他两年办不下来，这个违约金给他算两年，三年办不下来给他算三年。所以呢，咱们这个诉讼技巧 一定要得到。 是的，而且很多的合同当中啊，他也写到，比如说两年啊，你可以这个拿到这个房产证哈。如果是两年以外啊、没有拿到的话，那自有一些惩治的一些措施啊，一定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啊。 对。 当然由于时间关系呢，后面的那关于二手房的纠纷那事儿，估计可能是没有时间说了，下次咱们再说。但是咱们先回答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吧， 可以 哈。这位听众呢，他说夫妻二人给未成年的子女买了一套商品房，是相合的啊。说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离婚了。那双方呢约定男方可以单方处置这套房，并与前妻签了协议，问这份协议有效吗？等孩子成年以后还继续有效吗？如果孩子个人想自己处置这套房，他还有权利吗？就说孩子成年以后自己想处置。 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赠与行为，父母给子女买房嘛。那么 但是呢夫妻呢离婚了，离婚的话我估计啊，可能这个孩子呢给了丈夫了，给了丈夫了，当然所以也约定的这个男方可以单方处置这套房子嘛。 我觉得是这样。 嗯， 这个从这个购房合同上来讲呢，是孩子签的购房合同啊，他因为是是给孩子买的房子嘛。 嗯， 那么如果这个购房合同是以孩子的名义来签署的， 但是孩子未成年呢？ 未成年首先是这样啊，这个父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 嗯， 但是监护人在处理子女的财产的时候，你只能做对孩子有益的行为。 嗯， 你不能做对他无利的行为。 嗯， 就是你可以把房子给他，但是你给他以后，你不是为了他的利益，你不能单方面擅自进行处分。 嗯， 你要明白这个房子不是你的，是孩子的， 是孩子的。 首先不是你的，你得有这种。 但是我问你，比如说，他也没说清楚啊，就是当时买这套房子的时候写的是谁的名字？ 哎，这非常关键， 是吧？写的是孩子的名字。 有的时候是写的他自己的名字，他就是说当时买房子说是要给孩子。 对， 如果写的你自己的名字，比如说男方和女方，这就按照 就是很麻烦。 这也不算，这个赠与没有完成。 对对， 这个只是你口头上说一说，这房子还是你们夫妻二人的。 如果写的孩子的名字就好办。 如果写的孩子的名字，那 已经离婚也没关系。 那购房合同就和开发商的购房合同就是孩子签订的。 嗯嗯， 孩子是购房人，以后办房产证那也是孩子的名字。 嗯， 这时候你父母在处分这个房子的时候，你就没有单方面的这种处置权了。 但是我担心呐、因为孩子当时是未成年，买房子的时候一般人不会说让孩子去什么签字啊，以他的名义买。 包括未成年人贷款， 你没说清楚这个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字。如果写的你们夫妻两个人谁的名字来讲，就有点麻烦。 如果写到夫妻名下的话，这个事就好处理了，因为他赠与没有完成，可能只是口头上说一说。哎，那么房子因为是夫妻二人签的购房合同，那么这房子还应该算 人家来了，还四外说是孩子的， 是吧？ 写的孩子的名字， 可以， 那就没问题。 写的孩子的名字是吧？ 嗯，写的孩子的名字 那是有问题的，孩子名字、 啊， 写的孩子的名字，这房子属于孩子的， 对、啊， 以后房产证是要办到孩子的名下， 是的，是的， 是吧？你父母不能随意处分孩子的这种财产啊， 对呀、啊，对呀、啊， 是吧？你除非是对他有 利的，这个妻子就是怕他的丈夫啊，就是他离婚的丈夫 啊， 把这套房子以后不给这孩子。 啊、哦，那他不会这样， 不会啊， 他这因为购房合同孩子都已经 写的已经都签过了 啊，都已经签过 了，应该没问题的 啊、 嗯。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只能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松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那些要书的朋友，我们会有人员单独跟您联系的。好，感谢您，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我妈做的炸酱面啊，这是我从小到大唯一吃不腻的美食。 嗯， 那除了肉拌酱料是新鲜自制的之外呢，配料也很重要。 哦， 黄瓜、紫包菜、胡萝卜切丝凉拌，再加上花生香菜，淋上点香油，这吃一口啊，甜丝丝的，鲜嫩嫩的，劲道的面条配上蔬菜的崩脆，简直太美味了。 哇， 要是家里来客人呢，那就更有口福了。凉拌海参，这可是我妈的拿手好菜呢。 哇，你们家这伙食可以啊、 哎、 难怪不怎么看你点外卖呢，这感情嘴巴都吃刁了、阿姨这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都当生活费了吧、 那是我妈不仅饭做得好啊，这年轻的时候做会计的特别会算账。 嗯， 就像前两天刚买的野生海参才15块钱一根儿， 15块钱一根儿，怎么可能呢？还是野生的，这吹牛了吧？